好，咁我试完正常嘢咧， 饮多啖先好唔好啊？ 即系正常，唔系梗要你等你开心 未？走落啲餸，你 嘥咗啲餸啊！ 嘥咗啲餸， 咪又话 Kevin Ho、Kelvin Y、小贝、Anthony、Chris、Anti 风。共聚会， 点知不偏容易成果， 仲救命啊！ 咩咩事？ 差嘢啊！ 即刻忍得住啦！祝 过嚟，祝过嚟。 大家好，我系刁文牛，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we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第二节咧，我哋讲第二个 topic， 就系近排咧，即系好火辣嘅茂名 PX 厂嘅风波。OK， 嗱，我冇嗱，而喺有线又好，喺捞又好，无线啊，更加唔会讲啦。任何嘅财经节目咧，都唔敢掂呢个题目嘅。 嗯， 因为点解咧？佢哋 label 咗系一个暴动啊嘛，一个动乱啊嘛。咁佢哋唔会理 PX 究竟系咩嘅？你哋知唔知咩叫 PX？ 你一定唔知。 唔知。 你哋唔系读 science 嘅。 唔系。 我都唔系读 science 嘅。 嗯。 PX 其实系 chemistry 嘅嘢嚟嘅，即系点讲？点讲咧？就系话。你喺一个原油黑掹掹一桶桶啲油里边咧，你唔可以只系用噶嘛？ 嗱、 你要提炼，你有个炼油，你有个炼化过程。喺个炼化过程去到中间个炼化咧，你又变咗啲汽油啊、柴油啊，跟住接入个车里边啦，跟住架车行啦。咁另一边咧就系呢啲嘅所谓嘅石化副产品嘅石油副产品就叫石化产品，就系、是、譬如咩咧 ？PX 系其中一样嘢啦，就系咩咧？譬如。嗱，而家全中國有個統計咧，我唔知佢點統計嘅，即係冇可能統計到嘅。但係佢統計咗出嚟咧，全中國裏邊嘅商品，即係你喺超級市場、你喺街買到嘅嘢咧，大概有2380萬種嘅嘢咧，係含有 PX 成分嘅，或者係 PX 引申出嚟成分，包括咩咧？塑膠，包括你著緊嘅衫嗰啲嘅的倫，即係嗰啲嘅 polyester 嗰啲咁嘅東西，包括所有嘢，你飲依個樽水個樽。电脑个 mon 衫裤鞋袜冚唪唥都系 PX 嘅成分嘅、，OK 吓、尤其是喺衫嗰度，基本上咧嗱好简单，如果你衫你唔系用呢啲石油副产品做一个嘅纺织品嘅话咧，你系要用棉花，你系用 cotton 嘅、而你有呢个石油副产品嘅话咧，基本上咧你可以减轻咗嗰个棉花个生产量嘅。你啲農地又唔使去種棉花啦，你啲農地可以種其他嘢啦，咁、所以 PX 咧係好重要嘅一樣嘢嚟嘅。PX 咁重要一樣嘢，但喺中國嚟講咧，就出現一個好大嘅問題。PX 依樣嘢喺中國咧係最大嘅消費國 ，PX 佔咗全世界嘅消費咧 ，PX 嘅消費咧，中國咧就佔咗32%。 哇！ 但係。中國自己嘅生產咧，只係佔咗全球嘅20% 嘅啫， 即係一定要入口啦。 佢就一定要入口嘅，咁、所以其實中國喺過去嗰十年裏面咧，就不斷咁樣話我要起 PX 廠，我呢度起 PX 廠，但係呢幾年咧就受到好多嘅將 PX 妖魔化嘅言論嘅，即係佢會污染啦，佢會致癌啦，佢會乜乜物物啦，咁樣就。反對得好緊要，過去嗰五年咧已經反對咗7個地方噶啦。咁、當然中國都仲有好多 PX 廠，仲有好多間 PX 廠，但係佢個生產量係唔夠，同埋有啲 PX 廠係舊嘅。咁、佢一定要 upgrade 自己嘅，咁、最好 upgrade 自己，一係就拆咗佢，喺另揾個地方再開過。佢係行緊呢條路，咁但係去到茂名嗰時候咧，冇辦法啦。而家諗茂名都要停噶啦，個 PX 廠去再揾地方。你開 PX 廠咧，你有三喺地理上邊咧，你有幾個先決條件嘅。第一，你要近个原油供应，咁呢样嘢系近啦，因为即系中国嗰啲原油嗰啲管道基本上系铺咗噶啦，第二样嘢就系你要近个水源，咁、所以你唔可以喺 我喺新疆嗰度， 喺个 PS 厂， 喺个 PS 厂嘅，因为冇水源嘅。第三样嘢咧，你要近个 PTA 厂嗰啲嘅咩叫 PTA 咧 ？PX 再生产，我唔讲太多化学啦，因为我唔系读化学噶吓。所以如果喺啲 chemistry 嘅角度里边，如果有啲听众觉得我讲错咗咧，就多多包涵啦，因为我真系唔系读化学。PX 你再搞佢咧，其中一个 product 咧就叫 PTA。PTA 咧嗱，我唔讲个嗰、那个咩名啦吓。PX 个名咧就叫做对二甲苯、对二甲苯，咁啊讲你都唔知咩啦 ，PTA 你都唔知咩啦 ，PTA 就系做啲纺织嘅， 嗯， 咁佢都要近翻个 PTA， 即系嗰个地方好多 P 好多纺织要用 PTA 嘅，你个 PX 厂喺侧边咧就悭咗好多运输嘅成本，同埋悭咗好多运输嘅风险嘅， 嗯， 嗱，而家好多人 claim 就话 PX 厂好危险会爆炸，咁但系其实 PX 嘅诞生咧就系令到一啲嘅石油副产品咧冇咁易爆炸嘅，因为 PX 本身系一个无色无味无臭嘅东西，你经过一个 PX 厂嘅加工或者系提炼之后咧，佢就会变成一啲聚酯嘅，聚酯吓，你唔好理系咩啦吓，聚酯，咁聚酯咧基本上你系可以唔会爆炸。你係可以好輕鬆、好簡單咁樣運輸嘅，咁所以 PX 本身咧係會令到嗰樣嘢係唔會咁易爆炸。咁至於你話係咪一個嘅致癌啊、釋放毒氣嘅嘢咧，咁每一種嘅科學家都有唔同嘅講法嘅。 嗯， 你反對嘅梗係話致癌啦，你叫佢起嘅梗係話冇事啦咁樣。咁啊睇下你剔邊邊曬啦。我唔係呢方面嘅科學家，我就 no comment 啦，我就唔知啦。啊咁啊，中國啱講咗喺個供應裏面咧，其實佢係唔夠 PX 嘅，啊，但係佢需要大量嘅 PX，而且係一條不歸路嚟嘅，即係 PX 係講緊消費市場嘅，啊，你而家飲水，你唔會拎只杯出去飲，你會拎個樽出去飲。如果有一日中國唔夠 PX， 唔整唔到咁多個樽，叫你用翻只杯，你都會扯火啦。中國唔夠 PX， 同你講，你唔好買咁多電腦，啊，你用算盤啦，你都會扯火啦。依、这個就係嗰個 PX 嗰個供求之間嗰個矛盾嚟嘅，所以中國係極度需要開好多 PX 廠。 嗯， 以前中國我哋叫做有頭有油頭無化尾，就點解呢？中國就係有石油出嚟，但係就冇化學嗰個樣嘢跟尾嘅，即係講緊十幾廿年前。咁但係自從十年前之外，十零年前咧，中國終於研發到自己個 PX 嗰個嘅提煉。同埋嗰個嘅生產科技， 嗯， 生產技術，本來嚟講咧得兩間公司嘅啫，一間就應該係美國，一間英國嘅，嚇、啊、有依樣嘢嘅 PX 嗰個嘅專利啊，嚇咁如果你淨係用依兩間公司去買個專利嘅話咧，你差唔多成十幾廿個 percent 嗰個嘅 PX 價嘅，嚇、啊、咁所以中國研發咗之後咧，就大量咁樣需買起一啲 PX 廠啦。啊！咁但系而家問題出現啦，好多地方都唔俾你起個 PX 廠，因為驚有毒、驚污染。嚇、啊！咁但係你又唔緊要啊？咁咪進口咯。新加坡有 PX 廠嘅，韓國有嘅。嚇、啊！其實好多國周邊國家咧都做緊自己 PX 廠，就賣翻去大陸嗰度嘅。所以 PX 價咧係近排咧係升得好犀利 嘅。嗯， 係升得好犀利。咁 PX 價升得好犀利，亦都係 translate to 未來一樣嘢，就係中國嗰個成本咧就會上升噶啦。 嗯， 嚇、啊，所以中國而家嗰個 PX 嗰個自給自足嘅能力咧，只係去到五成幾嘅啫。佢有四成幾咧要靠入口啊。咁所以咧，佢係其實成個工業生產鏈咧係俾啲入口嘅 PX 係鏈住咗嘅。萬一有一日突然之間我唔供應俾你，中國嗰啲工業就死曬㗎啦。 嗯， 你冇嘢搞啊，嗰啲消費者咧就會嘈亂巴閉㗎啦。喂，我飲水啫，你冇水樽嘅，冇 PX 啊嘛。喂，我買衫啫，冇咁多款嘅，我冇咁多 PX 整咁多件衫出嚟。咁、啊、所以係會衍生好多好多好多嘅問題嘅。咁呢啲問題點樣解決呢？ 嗯， 起咯，就起。PX 廠咧係一個好資本密集型嘅工業嚟嘅。但佢有個好處嘅，嗱，我幫 PX 廠講咧好説話先，佢有個好處，佢一個資本密集型嘅公司，但係喺做 PX 提煉咗之後，或者轉型咗之後變咗 PTA 或者變咗樹脂之後咧，下邊啲工業咧全部係勞動密集型嘅， 嗯， 即係紡織就係啦，嚇、啊，你整咗啲布出嚟，咁跟住你有啲工人去車衣㗎，咁嗰啲就係勞動力嚟嘅， 嗯， 咁所以你上邊冇咗個 PX 廠嘅話咧，下邊嗰勞動市場咧又會作震嘅， 嗯， 又會有震盪嘅。咁啲廠會話：我根本就冇原材料，或者原材料好貴， 我間廠根本捱唔住，咁我就要炒人，炒人就會有失業，失業又會有人嘈啦，有人嘈又會賴啲 PX 廠啦，咁所以係一個死局嚟嘅，係一個好大嘅死局嚟嘅。啊，咁 PX 亦都係即據聞啦，係會改善空氣質素嘅。咁啊，呢啲太科學啦，我費事睇啦。嚇，咁啊，佢話 PX 係會有效咁樣咧，係會令到中國嘅空氣咧就會改善嘅。咁但係而家啲人鬧佢就係會令到啲空氣污染噶嘛。咁，我唔知邊邊啱邊邊錯啦。唉，我真係唔知，因為太大篇啦，我真係唔鬼識睇嘅真係。即係如果你有科學家嘅話咧，最好話俾我聽。嚇，咁嗱，啱講過，即係如果你單靠出口嘅話咧，嗱，新加坡今年開始投產噶啦。韓國已經投產咗，但韓國咧就開始離了，就係話咧，你要按月定價，你要按月定價，即係一個月之前你要 PX 嘅話，你月頭就同我講定嘞噃，嚇，咁我就俾個價你嘞噃，你受就受，唔受就罷，因為你啲 PX 我賣我實賣到嘅，嚇，你中國唔要我賣印度。越南、柬埔寨都要嘅，因為越南、柬埔寨啲工業都開始起飛啊嘛。一有工業就需要 PX 嘅，其實。除非你嘅工業係講緊啲木製品啊、竹啊嗰啲咁樣啦，就唔使啦嚇。咁但係唔會噶嘛。你啱啱講膠樽，你冇得翻轉頭噶啦，係咪？你中國嗰啲嘅消費品嗰個包裝，你亦都係冇得翻轉頭嘅。你包幾層嘅，你突然之間唔包，啲人唔買噶啦。 拆天啊！ 嘈噶啦，啲人就唔買噶啦。759個老闆前兩日喺無線新聞已經講一樣嘢，就係話佢有啲嘅零食，一嚿嚿嘅零食啊嚇，咁嘅包咁樣東西啦。咁有一個大包裝，裏面有個細袋袋住一嚿嚿，裏面譬如有20嚿，有20個袋啦。咁佢都覺得唔環保，咁啊同嗰啲日本啲廠講話，唔要嗰啲袋得唔得咧？我想環保啲，唔要啲袋，一個大包裝包住20嚿嘢算啦，你唔使再獨立包裝啦。咁真係嗰啲廠就幫佢做咗出嚟，就冇包，冇獨立包裝，擺翻香港賣，冇人買，冇人買。但係個價係平好多嘅，啲人會覺得唔衛生。咁其實嗰個包裝個獨立包裝係咪真係會衛生咗咧？見仁見智啦，呢啲嘢。係 啦。 咁但係呢條係不歸路嚟嘅。對嗰個產品嗰個銷售咧係一個真係冇得翻轉頭噶啦。咁所以即係有。即係 PX 嗰個需求有加冇減嘅 ，PX 個需求嚟緊嘅時候係每年都係19%增長。咁日本亦都有自己搞 PX 廠，韓國有啱講過啦，新加坡亦都有，所以其實啱啱講嘅四個嘅亞洲四小龍，其實有三個已經搞咗，香港當然冇得搞啦。香港憑咩搞 PX 廠咧？係咪？香港自己嘅垃圾堆填區都冇辦法搞到出嚟啦。咁所以嚟講咧，就係話，如果你唔搞 PX 廠，中國個工業咧，其實真係好難行嘅，係好難行嘅。咁但係個問題就出現啦，個問題就出現就話，你點樣去平衡咧？環保、污染、有毒同埋個工業，呢個其實係好易平衡嘅。啱講過，韓國都有，新加坡都有，日本都有。點解人哋會搞到而有咁少嘅反對聲音呢？呢個就係一個核心嘅問題，就係、是、個信任嘅問題啦。就係、是、啲人唔信個政府，或者啲人會覺得你搞個 PX 廠，你根本就想 cap 水嘅啫，你唔理我死活，你想 cap 水嘅啫，佢就唔會理其他嘅嘢㗎啦。呢個係個信任問題。嗱，好似新加坡搞個 PX 廠，其實都會有人反對嘅開頭嘅時候。喂，你搞間化工廠喺屋企側邊，有冇搞錯？ 死喎！ 所以跟住新加坡，其實新加坡政府係一個好家教式嘅政府。新加坡同埋韓國政府都做咗好多嘅國民教育嘅呢樣嘢，包括佢成立一啲嘅側邊啲社區嗰啲嘅委員會啦，定時定候入去參觀啦，嗰間 PX 廠啦，哇，好靚㗎！我哋種曬樹啊，哎呀，你唔好以為有毒啊！我哋啲員工咧周不時喺度 BBQ 啊咁樣嘅嚇，咁、啲居民側邊居民，我開始覺得。其實都 OK 啊，應該冇乜嘢啊。 啊 跟住好多科學嗰啲嘅 seminar 咁啊，其實 PX 廠咧就係點會提升我哋國家嗰個乜咁樣啊，啲人就會好容易接受。咁但係呢樣嘢阿波羅大陸咧就個問題就出現啦。你學者出嚟講 PX 其實對國家有益咁樣，我梗係唔信啦。你一定係收咗錢噶嘛，大佬啊。政府出嚟講啊 PX 廠好啊，梗係啦，你想 cap 水啫嘛。呢個其實歸根究底其實是一個信任嘅問題嚟嘅啫。咁、所以今次嘅昆明嘅暴動事件裏面咧，其實會好影響到中國嗰個工業嘅發展嘅、因為你基本上你冇乜得嘅地方擺。啱啱講過就係話，你 PX 廠嘅建立，你一定要有幾個 criteria， 一個 geographical 你 location 方面，你一定要有幾個 criteria 嘅。咁你冇乜得嘅地方揀嘅時候， 你点搞呢？ 你摆喺昆明最主要都系睇住个珠三角啫，即系老实讲，成个广东省嗰、那个 系啦， 嗰、那个工厂嘅啫。 系啦， 咁你再 茂名， 茂系啦，茂名嗰度。咁但系如果你话你再摆，你摆我唔知啦，长三角唔知有冇啦，你摆个位嘅。 嗱，因为嗱，而家中国里边咧最大嘅 PX 生产咧，其实最大嘅厂咧就喺乌鲁木齐嗰度嘅。 哇！ 喺乌鲁木齐嗰度嘅。咁但系乌鲁木齐里边咧，佢有100万吨嘅生产力。而家中国嗰个 PX 生产力咧就系880万吨，但系个需求量咧差唔多1700几万吨噶啦，吓咁100万吨嘅乌鲁木齐嗰个嘅 PX 生产量咧，其实有差唔多成10万吨已经老化咗噶啦，已经老化咗要换噶啦，咁、所以佢其实系几急需要揾地方咧去 replace 呢啲位，其实其他都有嘅，譬如上海有啦，呢、這个嘅 上海有， 辽阳有啦，大连有啦，福建有啦，青岛啦，金陵啦，镇海啦，天津啦，洛阳啦，吉林啦，齐鲁啦，武汉啦，北京啦，其实都有呢啲 PX 厂嘅，其实呢十几年发展嘅中国 PX 厂 ，PX。一个国家有 PX 厂呢，其实是一个工业革命来的。十几年前的一个 label 工业革命。因为你要那个 PX 厂是有一个的所谓的 efficiency 或者有个 economy of scale 的一个规模效益的话呢，你个国家的工业的经济呢一定要想返咁上规模的。因为你啱讲过是一个好资本密集型的工业。你用了好多个百亿整一个 PX 厂，但你生产好少的话呢又系濑嘢嘅，咁你要翻咁上下工业去到 support 到你个 PX 嗰个嘅 demand 嘅话咧，你先系做到。咁所以其实十几年前中国工业能够抬头到今日咧，就系、是、佢其实其中一个最大嘅因素就系话，佢中国政府系研发咗佢嗰个 PX 嗰个技术出嚟嘅，吓先至可以踏入咗中国世界工厂嘅呢一步嚟嘅。呢样嘢我哋一定要俾翻 credit PX 两个字嘅，吓咁至于你话啲 PX 厂系咪会引致污染啊，系咪有毒啊，我唔知道。咁但人好正常嘅，你梗係对经济好咪起啦，但你唔好起喺我旁边㗎嘛。但係冇辦法，呢一个系一个嘅死局嚟嘅。啱讲过，譬如你水源多或者你工业丰富嘅周边工业丰富嘅话，呢啲本身一定系 population 大嘅地方嚟㗎嘛。即係你唔会你喺新疆嗰个齐齐哈尔定系乜鬼嘢嗰个撒哈拉沙漠，新疆咪撒哈拉沙漠。撒哈拉是澳洲啊， 唔知啊。 中国嗰个咩沙漠？戈壁沙漠，戈壁嗰度。 OK。 佢冇水，又冇工业，你摆间 PX 厂系冇意思噶嘛？咁但系当然嗰度最少投诉，冇人会投诉啦。除咗只骆驼之外，系咪先？咁所以即系呢个系一个死胡同嚟嘅。咁你话民主好，净系专政好咧？咁你自己睇咯。咁但系即系其实系显示到一样嘢，就系、是、人对政府嘅信任，有时候。是好複雜的一件事嚟嘅。 OK。 咁所以即係你睇啲新聞嘅時候呢，或者係 interpret 啲新聞嘅時候呢，當然你武力鎮壓啦、啊、殺咗人啦、啊、咁樣，我哋都要齊聲譴責。咁但係譴責嘅其實個背後 ,PX 廠個背後個目的個原意，我哋大家都要清楚囉。咁所以即、就、係、是、其實你關唔關股票市都關嘅，關386市同埋關2386市嘅。即係煉化工程嗰、那個都關事。 中石化。 咁所以其实係要上马㗎。其实係要上马㗎。咁如果你话梁振英醒嘅，应该将个 PX 厂喂、你茂名做我去做。香港做掂啦。 摆中环都。 摆中环。 就摆中环。 直接运输、直接运返去深圳咋嘛。係咪好近 啫。占领乜春嘅。 係啦，就係、是、咁简单。咁所以即係大家去 interpret 呢啲嘅时候呢，就唔好俾啲嘅传媒嘅焦点啊，或者一啲舆论嘅焦点啊，大污咗你嗰个视线。你要喺个经济角度去出发。或者成个产业链嘅出发系好紧要 ，PX 系一个产业链嚟嘅，唔系一个产业，唔系一个 single 产业，系一条链嚟嘅。冇 PX 下边好多嘢冇鬼咗嘅，咁当然你可以话中国咁有钱，咁你咪印尼嗰度买笪地方嚟搞个 PX 厂咯，你污染人哋嗰度咯，跟住啲 PX 咪运翻过去咯，但系中间亦都系牵涉一个运输成本嘅问题。 系啊 ，OK， 你一定要有一个竞争力喺度吓，因为 PX 嗰个嘅 cost structure 嘅竞争力就牵涉到你下边嘅工业嘅竞争力，工业嘅竞争力嘅牵涉咗个民生嗰个通胀嘅问题，所以嚟紧中国嘅通胀系会升嘅，因为 PX 价话俾你听，其实系升紧 ，OK，OK， 喂，讲下个市咯， 有咩讲？ 个市， 我讲咁多呢啲咁嘅嘢都系唔想讲个市， 冇 好啦。 個市又冇咩講嘅，咁啊最主要都係即係而家又話中國會推一啲嘅密集式嘅微型刺激經濟方案出嚟，咁啊會牽涉內需，會牽涉起橋起路，乜鬼都係冇牽涉。咁但我就唔知啦，一傳啦，四月會出咁樣嚇，咁啊我真係唔知佢出唔出嚇，咁啊出又得，唔出又得。咁而家都係即係講緊騰訊嘅啫。係嘛？騰訊又碌到500蚊啦，你哋又斜到爆啦，啊咁啊，你講下騰訊已經唔見咗百幾蚊啦，唉，即係另一個新嗰個節目啊， 一股定輸贏， 一股定輸贏啊，仲斜添，一講完之後，第二日都跌十幾個 percent， 即係登到雲啊，真係 鬥燈啊， 鬥燈嚇，咁啊，所以就個市都係啲老人股啦，因為據聞即係好多消息啦，個總括啦，據聞就係話啲優先股就好快會出啦， 嗯， 下個禮拜三中信泰富就會融資方案出嚟啦，噼里啪啦好多嘢， 嗯， 但系个市都系夹紧上去。咁我谂仲有夹多1200点嘅，我谂夹到去22800都有机会。 哇，希望 跟住又再杀翻落嚟都有机会。 希望夹到2200啦，等呢个 位沽啊， 等摆位沽啊，大佬，我都 赚大钱啊，又 我都系仍然 的有几可输钱， 黐线，我仍然都系摆位沽啊，谂住 系嘛， 系啊，想沽 咩啊？ 沽翻个指数落嚟咯， 沽翻呢个夹死你啊！ 2200睇下到 夹死你啊！你出个优先股啊，真系咩事都会发生啊！ 咁啊 吓，吓咁啊！而家即系国内就即系 A 股就开翻啦，即系清明之后咁啊，今日一如所料系升翻啦， 升啦 吓！咁啊 A 股系几靓仔嘅， 嗯， 呢排 A 股系几靓仔嘅吓，咁啊美股亦都唔见跌。 美股 跌咗几百点， 跌咗几百 点，跌咗几百点，但系就 last 跌得好犀利嘅， 系咯 吓，咁啊嗰啲手游股啊唔好掂啦，咁话嗰啲腾讯嗰啲就搏下500蚊楼下咁啊算咯，唔好太有感情啦，腾讯 系啊， 你500蚊楼下你买515蚊走咁样啦，唔好搞咁多嘢， 几开心 系啊，唔好搞咁多嘢，咪几多 number 跟打啦，有只中国家居692，我见 Facebook 好多人讲， 嗯， 系小弟间公司斩仓嘅。点解斩仓呢？因为个大股东俾唔到钱咯。 O K， 拎唔到放唔到水出嚟填氹就斩佢咯，就咁简单嘅啫。吓，咁你话喂，有啲人推介过跟住斩仓，咁呢啲真系可能系 coincidence 嚟嘅， 系， 即系可能系巧合嚟嘅。但系当然亦都可能唔系巧合啦。因为个大股东知道，喂，你个价唔升上去，我会俾人斩，咁我梗系想你阿的你帮我讲两句，等佢升上去啦。咁但系你讲都唔升嘅，即系跌咗落嚟，我咪俾人斩咯，斩咗一颈血，今日都跌40几%，又跌咗成60-70%。吓，咁啊，至于只船仔冇乜新闻，咁啊，只蛋蛋亦都冇乜新闻。咁啊，102咧就可以讲噶啦，而家吓，咁啊，基本上我估佢就会嗱，之前佢俄罗海参崴个赌场咧，佢揸住50几%嘅，50几%，我唔记得咗。咁佢会全购嘅，佢会买埋喺俄罗斯政府里面买埋剩低嗰几廿%嘅，吓。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佢嘅日本个赌牌嘅，吓。咁但系见到个股价亦都系俾啲国内资金咧炒到咧。买完三格又走，三格跌翻嚟又买翻，跟又三格又走咁样，咁所以啲大陆钱就喺度即系侮辱紧佢嘅而家， 嗯， 啊啲国内资金侮辱得佢好犀利， 好过瘾啊！102我都系觉得 系啦， 个 range 系 真系真系难听啲咁讲，佢真系俾啲国内资金轮奸到体无完肤，吓咁啊等埋呢一阵啦，睇下有冇机会，因为佢。其实佢会全购个海参崴赌场，基本上我觉得喺中环已经系流咗出去噶啦。 嗯， 但系个股价都爆唔到13蚊，我有啲失望啫。 嗯， 系啦。咁啊，近排其实我都好静，我都冇咩好搞。我希望4月即系嚟紧一两个月礼拜会 active 翻啲。 好难啊！ 因为我 on and off 我有买下啲腾讯。 嗯， 买啲腾讯，搏佢3蚊-4蚊走。但系有时搏唔到就走翻。 嗯。 下面又買翻咁樣，我都係咁樣氹氹差氹氹差蹦蹦差咁樣，所以我近排 Facebook 我都少咗成嘢。咁但係你要記住，即係而家個市咧，其實幾多大陸資金咧係危乎噶，有部分股近排俾人斬到犀利，咁你當然你可以食花生咁睇，抵你死啦，俾人斬咁樣。咁但係你要記住，你手揸住嗰啲咧都有機會俾人斬㗎，即係你記住呢樣嘢，因為啲大陸資金之前即係坐坐埋埋唔少咧，而家開始有啲驚㗎佢哋，驚嘅咩咧？就係中香港嗰個嘅資金市場唔穩啊，唔係個資本市場啊，唔係個股票市場啊，係個資金市場唔穩，因為越嚟越多新聞睇見啲大陸佬劈地產。劈货走人啊！咁佢哋揸住啲股票，佢哋会惊，所以佢哋会越炒越短，咁所以会造成好多股好似102咁样，咦？明明升得好地地啊，12.42啊， 嘣一声就怼翻落嚟，因为佢哋怼嘅，买嘅佢哋怼嘅都系佢哋嘅，佢哋走几格，走十格八格咁就走噶啦。 好快啊，但系好急啊，永远都系。 系啊，好快好急噶。 系啊， 咁啊，所以小心啲啊，自己吓。 喂，1359咧，另外。 1359啊，唔搞住啦，1359信贷啊嘛， 系啊， 唔好搞住啦， 唔好搞住， 唔好搞住 ，OK， 呢仔都唔好搞住，因为就人民币直通车嘛，上个礼拜 系， 唔系港股直通车， 港股直通车全咯， 全咯，但系全有几，即系成个全民，我觉得虽不中亦不如，我上个礼拜有冇讲过噶？ 冇啊， 虽不中亦不远矣嘅，但系。个传闻本身咧就好多争议性嘅，第一个争议性就系话系股票行同埋港交所嘅定位系搞到好离奇嘅，嗱，第一下传出嚟就话咧，即系国内有 QD， 亦都会开个 QV 嘅 version 2，QD version 2，QV version 2，嗱我哋逐忽讲啦，原来我上个礼拜冇讲，第一样嘢就系个 QD version 2，会涉及边种人可以攞到呢个咧？啊 ，Jason 先，我哋又要吓。 解釋下啦 ，QD 咧就係 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 嚇，即係話一啲合格嘅境內投資者， 係啦， 國內嘅投資者可以投資落嚟香港。 嗯、 以前嘅 QD 咧就叫做國內嘅基金， 嗯、 就係你有咁上下嘅資金規模啦，你就係一個專業嘅機構投資者，你就可以買 A 股啦。大陸人唔可以隨便來香港買港股噶嘛，嚇、 嗯， 咁而家有個 QD two 咧就係話咧。好，除咗呢批嘅基金之外咧，我哋开多另一批东西可以直接买港股。个问题就系、是、何点开咧？系一个个人嘅投资者啊，还是又系一个基金？不过细啲规模咧，即系第一批就系一个大基金，系咪跟住就系细基金，跟住就到个人咧？咁而家听讲就系个人。好啦，咁个问题就系话何谓个人咧？你係大款嘅，有錢嘅，你揸住十億身家嘅，你係咪叫做大户呢？你可以買啦，因為你咁有錢。啊、你揸住3萬蚊嘅，你咁鬼窮，你唔好搞啦。我俾十億嘅，咁但係我點定個十億出嚟呢？如果假設有個阿媽嘅話，我點定個十億出嚟呢？同埋個問題就係話一啲嘅個人，譬如阿的咁樣呢啲有錢啊，十零廿億係咪？呢啲個人，如果佢阿的有十幾廿億係大陸人， 嗯。 佢要买港股，其实佢唔需要通过个 QDI 会，一早已经有门路买咗香港身份证添啦。 神咁早落咗嚟， 攞埋个美国 passport， 攞埋个阿鲁阿图 passport 啦， 搞掂 晒。咁你唔需要俾你噶嘛，你亦都唔会有兴趣去攞噶嘛呢样嘢。 系啦， 我冇阿的本来买紧呢个国内的啊，呢、个有钱富户国内的买紧嘅港股系通过一啲另外嘅渠道买紧港股，我冇理由将佢摆上台面攞个资格噶。我唔会将我副身家摆台面俾你睇㗎嘛。咁、所以个问题就係话你个 QD 你开俾啲咩人呢嗱呢样嘢好关键啦。如果你开俾譬如1亿楼上嘅国内人都可以买港股啦。咁、那个资金池可能好大啦因为好多啲咁嘅人可能。咁、但如果你嗰个 barrier 好大嘅而100亿楼上嘅先得。咁你会发觉100亿楼上嘅根本就冇兴趣攞你个 QD。同埋又唔系会唔未必会好多啲咁嘅人。咁你根本上得個噏字嘅啫，呢樣嘢對於香港個資金流入冇乜幫助嘅噃，係咪？咁第三樣嘢啦，就要諗啦，就係話你開個 QD 二嘅時候，你會唔會俾方便咗啲人走資呢、即係大家知道周永康而家一身蟻㗎啦，你會唔會特登開啲嘢出嚟等周永康 走落嚟咧？ 側邊嗰啲人嗰啲錢 走 啊，即係咁樣閃咧？因為你開你俾咗 QD 佢啲錢走嚟香港，佢過海係神仙㗎啦嘛。咁、你第一樣嘢 QD 何謂 QD 二啦？第二樣嘢啱講啦，就係話嗰個嘅券商同埋港交所個定位啦。因為根據絕第最 original 嘅傳聞咧，就廿一世紀經濟導報嘅傳聞咧，就係話咧呢啲 QD 係要通過港交所去買港股嘅。嗱，正常嘅，因為我哋每一個投資者其實都係通過港交所，因為港交所個平台嚟啊嘛。但係如果呢個傳聞傳出嚟嗰個人係真係咁貼近消息嘅話咧，佢應該唔會咁寫嘅。佢應該直頭係唔會寫呢句嘅。因為大家都知道一定會通過港交所噶啦。係咪？啊！即系你喺屋企食煮家饭，你系通过嗰张饭台嚟食嗰餐饭，但其实对最后嗰个系你阿妈煮噶嘛？即系但系你唔需要讲 understood 噶啦嘛？你讲得出嚟话系通过港交所去做，咁券商又使唔使做咧？有冇得做咧？即系阿的呢个富户大陆富户的，真系拎咗10亿出嚟买港股，攞咗个 QDII 二嘅资格买港股啦。 你係需唔需要去緊港交所去買，還是直接揾港交嗰間股票行去買呢？ 嗯， 而家就係要揾間股票行去買㗎嘛。 嗯， 但嚟緊如果去港交所要買嘅話，咁港交所咁需唔需要？ 咪即係股票行咯， 變咗管票行咧。 係啦， 嚇咁呢樣嘢個傳聞又覺得又傳得好鬼離奇嘅。 嗯， 咁嗱 QFII 嗰樣嘢啦，啊 Jason 話俾你 ，QFII 啱講啦，就 qualify 嘅 domestic 嘅 institutional investor。QF 咧就係 domestic 變到 foreign， 就係話啲外國嘅投資者、美國投資者，你想買 A 股，佢哋唔得噶嘛。 境外 A 股係一個封閉嘅市場，一個境外嘅投資者買 A 股咧，你係要攞一個 QFII 資格嘅，嚇、 嗯、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 嘅。咁而家亦都有機會放寬啦，嚇、啊、放寬就係譬如啲大基金得，而家咧可能啲中型基金都得啦。咁呢樣嘢有啲意思嘅。因為你知道就係話 MSCI 指數咧就想引入啲 A 股，咁、 嗯、 但係 MSCI 引入 A 股咧，佢面對一個好大嘅 technical 問題，因為好多外國基金咧都係 according to MSCI 嗰個指數裏面嗰啲股份咧去買自己個 portfolio 嘅，即係 MSCI 指數裏面有 WACKER 先，咁我就買翻十手 WACKER 先、 嗯、 MSCI 指數裏面有下滑強記，咁我買翻息強記，咁、嗯、如果 MSCI 指數而家話擺啲 A 股，啲基金經理就嘈啦，我都買唔到嘅， 係咯。 我都買唔到，你擺落去，咁即係要我唔睇你啦。以後咁啊唔得噶嘛 ，MSCI 都係一個商業機構嚟啊嘛。咁、嗯、所以我諗係就係話 A 股就會引入部分 A 股入咗 MSCI， 同時間亦都俾一啲嘅比較小型嘅外國嘅基金係可以直接去買 A 股， 嗯、 就可以 combalance 翻佢嗰個 MSCI 個 rating 啦。 Okay， 就咁呢樣嘢 make sense 嘅。嚇、 嗯、 咁、啊、但係你話係咪一個港股直通車？我完全 feel 唔到係港股直通車。 嗯，啊、我開頭以為好簡單嘅就係話兩邊嘅證券行 係 即係可能有個額每一日。例如每一個 本來大家都咁諗， 我第一下直覺覺得佢係哇吹到咁大 嗱，因為喺個傳聞裏面咧第二個最大嘅 point 啦，就係講緊互聯互通嘅， 係啦， 互聯互通係有咩意思呢？即係講緊第一樣嘢，當然就係錢啦，即係港紙通去大陸，即係呼股票。啊、大陸人拎啲人民幣買港股，即係人民幣都會通啦，係咪？即係呢個係個 currency 嘅互通。但何謂互聯呢？多一樣嘢啦，就係、是、個股份嗰個互聯啦、 嗯， 股份嘅互聯性啦。嗱，因為 A H 股之間係有個差價嘅，同一隻股份嚇，咁啊有啲要俾啲 background information 啊 ，Jace， 即係呢隻杯同一隻杯，喺、 嗯、 A 股市場咧就十蚊、 嗯， 你唔好計嗰個人民幣匯價啦，就十蚊 A 股十蚊、嗯，同一隻杯一模一樣嘅嘢，喺、 嗯、 香港裏邊咧係三蚊嘅啫，三蚊，咁你中間有七蚊差價嘛？照道理你就會喺香港裏邊買曬呢啲杯。拎去大陸賣啦，係、 嗯、 咪？因為香港買三蚊，大陸賣十蚊，依、這個就叫做套凳 arbitrage 嘅。咁、但係喺 A 股同 H 股之間係冇一個互聯嘅機制咧。你見到 H 股係三蚊，大陸 A 股係十蚊，你買曬啲 H 股，但你唔可以拎啲股票去 A 股度賣噶嘛、 嗯， 因為唔通啊啲股票，咁咪會出現一個問題，就係、是、基本上佢捨得 label 咗互聯互通。你係咪啲股份都可以互聯互通呢？ 嗯， 即係話我真係可以喺 H 股裏面買啲平嘢喺 A 股度賣嘅咯。咁如果真係咁樣嘅話呢，就會出現一個極大嘅問題啦，就係、是、H 股會一夜之間唔見曬，因為俾人賣曬、嗯、變曬 A 股，賣曬落 A 股嗰度 ，A 股忽然之間會多咗好多股H 股忽然之間一股都冇曬， 係 咁會出現一個咩問題呢？就是、H 股冇曬， 嗯。 咁點算呢？ 爆升嘅，但係 咁點我哋點樣將啲 A 股，即係本嚟 H 股變咗 A 股，將嗰啲股又引導翻落嚟 H 股呢？最好嘅方法就係通過一個套凳機制，就係、是、H 股嘅價係高過 A 股嘅價嘛。係，但係 H 股都冇曬咯，又何來有個價高過 A 股嘅價呢？所以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要做到呢樣嘢，就係到最後有一日，可能我哋死之前嗰一日就係、是。再冇 A 股，冇 H 股之分，但系得一種股，就叫做唔知咩股 A 中國股咁樣，大家都係買緊同一樣嘢，就可以咁樣。就嗰陣時亦都係冇咗港幣噶啦，就得翻人民幣噶啦。阿 Jace 你係用人民幣去買個 LV，OK、okay， 你整手甲，你俾錢你俾人民幣，到依一日就會得啦。咁所以個傳聞裏面去 name point 咗兩樣嘢，第一樣嘢互聯互通，我覺得你股票你基本上係冇得互聯互通嘅。第二樣嘢你 point out 咗係港交所個位置係好尷尬嘅，但係係咪冇機會？即係呢個傳聞咪流咧？我又唔覺得係流，我覺得有啲嘢會做到出嚟嘅嚇。咁、啊、但係有啲咩嘢咧？可能係細眉細眼嘅嘢咯。啊，即係放翻 大陸裏面有七個基金，唔係唔大唔細嗰啲，成日都想買港股啦，俾佢過啦咁樣。我諗係嗰只咁樣咯。 嗯， 係有啲 QFII 最基本，我覺得最似噶啦 QFII。係有啲外國基金想買你 A 股又買唔到，佢又唔 qualify 攞 QFII， 而家有個門檻低啲嘅俾佢，哦，咁可能俾佢入嚟，呢個機會就會大啲咯。 嗯， 咁啊300 OK 嘅，近排都 OK OK， 好，咁啊时间差唔多啦， 下个礼拜继续 系啦，咁啊记得留意翻啦，即系因为上个礼拜我哋录音嘅时候就未出界嘅，咁啊已经出咗啦，就是、一固定输赢啦， 系啦， 以后逢星期三晚9:00到就会下载噶啦，系啦，咁啊各位、okay. 各位留意住，好，拜拜， 拜拜。 仲谂紧买咩酒去朋友 party？拍拖纪念带咩酒，家庭聚会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试下第二啲选择。咖啡奴东欧葡萄酒专门店提供另类价廉物美嘅选择，而家仲独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过咖啡奴网上商店输入指定优惠号码 Regacy 会员八折优惠。 Yeah！ 哎，真系新年新年 选择一支属于你嘅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節先捉手嘅， 系捉第三節捉入， 因為第三節咧係。